哎，这边东西啊。 是，需要。 对不起。 你好啊，请。 哎，安宁，他都不知道你是他室友吧？ 我觉得四年后毕业了，他都不知道我是他室友。 哎，你看微博了吗？你室友上热搜了，来，你看看手机，第十一个，哎，你点进去，那个史上最帅深水攀岩， 恭喜秦威航完成攀岩挑战，他是所有参赛选手中唯二的两名完成挑战的攀岩者。另一位选手用时比他多三分钟， 帅啊， 最后恭喜 真的真的真的好帅啊。 哎，同学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 我想好了。 你想学攀岩啊？是因为我吗？ 我知道我手劲不够，但我还是想试试。 好，那我教你。 小青蛙，你谈恋爱了吧？ 我，你认真做题。 哎呀，你都是大学生了，谈恋爱很正常吧？不像我，只能内心骚动。 啊，有这么明显吗？是袁小叶天赋异禀，还是我真的表现得很明显？可我只是暗恋，并不是恋爱。 你低头看，其实我对灯顶和红点并没有那么执着，停留在这里是我最喜欢的时刻。知道我为什么带你过来吗？ 我不知道。 因为我昨天从早到晚看了一天的情侣，很羡慕，也想谈恋爱了。我可以谈恋爱吗？还是你希望我一直单着就好？ 你在问谁？又是在问什么？你到底还看穿了多少秘密？ 我猜很久了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长佩文学网作品《柠檬闪电》Dr. Solo 原著，冠生文化制作。心动如闪电，怦然似柠檬，敬请期待。